全世界失眠。看到这一个对手的战队名称后，星星战队的诸位也是无语了良久后。半晌后，叶修表示， 我觉得我们的星星战队的名字还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所有人拼命点头。对于在场的诸位来说，全世界失明这么大气磅礴的名字，让他们纷纷有种无法直视的感觉。也就是陈果还把这队伍搜出来，点进去看了一下他们成员，然后把职业全都抄了下来。官方公布的战队资料里，情报只有职业这一点了，其他的你要想知道，得在挑战赛进行的过程中去关注。当然，一开始就做这个事儿是不现实的，10000多支战队怎么可能都关注得过来？所以一般可行的办法就是锁定自己的竞争对手，努力观察这些队的战术和实力。当然，这也是对于规划明确，就是冲着最终胜利去的队伍来说，那些只是参与一下玩玩的玩家队伍，那就没必要这么高瞻远瞩了。陈果看完全世界失眠六个成员的职业后，就特别高瞻远瞩地去观察他们的最终对手嘉世战队了。嘉世别看是豪门，但从联盟出局以后参加挑战赛也是没有丝毫特权的，当然因为名气在那儿，所以联盟倒也不介意拿他们做做宣传的噱头，但从赛制上来说，嘉世也只是普通的14218支队伍之一。陈国找嘉世，当然也是搜嘉世的名字，结果这一搜险些笑歪了，太坏了。陈国望着屏幕上一溜队伍的名字，一边感慨一边乐，什么无敌出局嘉世宇宙队，嘉世我是你一生的好对手，嘉世挑战赛的风景好吗，诸如此类，明显是在嘲讽嘉世建立起来的战队名，比比皆是。这些队伍一看就肯定不是来认真参加挑战赛的，纯粹就是挂个名字恶心嘉世来了。豪门战队啊，粉丝固然是多，但痛恨他们的也着实不少。眼下这种尖酸刻薄无聊的行径，倒是让陈果这个嘉世黑精神了不少。点着这些队伍，他还真进去看看，当然都只是一些不讲究的凑数队。最后找到真正的嘉世战队，看起了嘉世战队目前报名的成员资料。 咦，嘉世有两个战斗法师呢？ 嘉世的阵容陈果其实是无比熟悉的，不过那原本耳熟能详的一个个名字，现在看着已经是不一样的心情。熟悉的角色名中，此时却混进去了陌生的意味。战斗格式，一名战斗法师。 这是谁啊？ 陈国问了一声叶修，他再熟悉嘉世，当然也比不了这位。苏慕城眼下已经归队，却是没得问了。 战斗格式， 叶修看到这角色，立即知道这是谁。秋飞。这是俱乐部发给秋飞用的战斗法师角色，而秋飞当时是被视为一叶知秋接班人的，拿到的角色可绝不弱，而现在秋飞的角色出现在了挑战赛的名单中，这是他已经得到了战队的召唤了吗？毕竟是挑战赛，由于赛制的原因，秋飞出现在比赛阵容里不意味着嘉世给了他一份职业合同。嘉世战队虽然补进了全明星级别的萧时钦，但与此同时，这个夏天却走掉了三人。萧时钦是全明星的大神不假，但也没到可以一个当三人使的地步。即便加上他那全明星级别的强力角色生灵灭也一样。嘉世也需要进补，但是出局队的身份很尴尬。从职业圈中挑选职业选手， 先不说有多少职业选手有肖时钦这样的自信，就是家世方面签下一些薪金不菲的职业选手来打挑战赛，这恐怕在任何人眼里也有些过了。家世的原主力阵容替换上一个肖时钦后，无非就是损失了两人，但二线选手还在。作为家世这种豪门战队的二线选手，应付一下挑战赛里的对手还不是绰绰有余。即便今次的挑战赛有叶秋，但也不至于逼得家世如此小心谨慎。星星的实力家世详细研究了，开始被疑神疑鬼的乔一帆也已经证实并不是什么有城府的角色，确实是因为不够成熟而被微草抛弃。像这样的选手也就正适合星星这样的草根战队抢来当宝。再有唐柔，这段时间风头出尽，但同时也被家世研究了个彻底。虽然每次都是欺负面瓜，让一般人看不出他的实力深浅，可家世并不是一般人，他们有着专业的荣耀相关人才。唐柔的实力在这种专业的眼光中基本已经被查探得一干二净了。倒是包子，在职业的眼光看来心盯得厉害，打起来基本看不出他的章法，可就是这样乱打一气，经常就直接把对手给干掉了。他的操作固然是不错，但连同训练营的少年也能一起打败，那就不是单凭这一点了。他那无章法的乱打让系统训练出来的职业选手真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是作为职业联盟赫赫有名的战队，也不至于被这种问题难住。总而言之一句话，星星的实力家世在认真研究之后并不觉得是一种负担，整个挑战赛家世都不觉得是一种负担，因此最终他们没有挥舞着支票去签人补强，只是充分利用战队现有的资源，二线选手顶一线，训练营提拔年轻人进二线。这种方法也是挺健康的一种队伍发展模式，尤其是在有绝对优势的时候，放手发展自己的梯队力量也是无可厚非的。所以家世在转会市场上最后没有任何作为，倒没有引起任何争议。相反，如果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还需要交易补强的话，或许更会引人诧异。在这样的背景下，邱飞和他的战斗法师战斗格式率先成为了队伍的一员，这之后还会不会有其他人当然也不好说，因为挑战赛的规则在进行线下比赛之前人员都是可以调整的。众多玩家翘首以待新联赛的揭幕战，不过在这之前先打响的却是挑战赛。联赛的日期是每周的周六，而挑战赛的日期通常不会和联赛冲突，一般都会安排在周五的晚上进行。线上赛事是需要借用网游中的竞技场来完成，游戏方也会为此专门批出一块挑战赛专用的竞技场。每一区的赛事房间都会完美的分布好，然后各队都会在赛程安排中找到自己比赛的房间号，如期到房间和对手进行比赛，系统自然会把结果记录下来。上赛季的总决赛因为轮回的强势提前结束了比赛，这让联盟下定决心要研究出一套新赛制出来。通常情况下，新赛制都会在挑战赛里试用一下，不过看起来联盟的规则研究在这个夏天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挑战赛初始所公布的淘汰赛制和以前无疑，依然是双方各一主场，即总分决胜负的淘汰模式。至于先主还是先客，因为没啥可参考的成绩，所以都是抛硬币决定。周五晚，挑战赛首回合即将开打， 因为和往年的不同，这次挑战赛关注的人异常的多。家世那边就不说了，虽然只是打一些弱到爆的玩家胡凑队，但依然有铁杆粉到场，表示自己对战队的支持。家世比赛的房间人头满得一眼都看不到边。星星这边虽然有了这半个月来的话题，不过到了比赛开打，所受关注比起家世还是要逊上几分，但是比起其他草根战队，那简直是华丽的不成样子了。而且挑战赛里的职业队也不是家世一家，还有上赛季、上上赛季甚至上上上赛季出局后一直没能重返职业联盟的职业队在拼搏着。但是此时他们的比赛房间却赫然比不上星星的热闹，除了上赛季和家世一起降级的玄奇，虽是货真价实的弱队，但走过职业圈多少还是有点积累。此时新晋降级，很多死粉并不死心，对队伍抱着期待，此时也来表达支持，所处的房间热闹倒是不逊星星。比赛房间，参赛的队伍各选硬币一面，完成了主客场先后的随机安排。先进行主场比赛的队伍选定了地图后，就等着双方开打了。这准备时间当然也是有限的。选图完毕后，双方选手无论哪边没在限定时间里完成准备，就会被系统以弃权判负。第一回合参赛的队伍实在是多，什么稀奇古怪的问题都有可能发生，在系统铁面无私的判定下，当然没有任何容情的可能。这一回合有多少战队是非战之罪离开的，那就不得而知了，但像星星这样志向高远的队伍，又怎么可能发生这样不靠谱的事情？倒是他们的对手全世界失眠，在比赛约定时间到了的时候，却只出现了四人。四人在上聊天频道里慌乱地互相责问着另外两个人为什么没出现。在四人之一一句“他下午说要睡会儿，是不是睡过头”的猜测中，围观者们嘘声一片。你们不是全世界失眠吗？居然有队员发生睡过头这种事情。这真是极大的讽刺。到最后四人也没等来他们两人的伙伴，挑战赛倒是宽松，报名时有六人注册即可，真到比赛出现四人也可参赛，只不过四人也要按照赛制来。如此一来哪有什么胜机呀？在围观党失望的目光中，星星轻轻松松地取得了一个开门红。